你好，我是王宝令。今天我分享的主题是管程并发编程的万能钥匙。并发编程这个技术领域呢，已经发展了至少半个世纪了。相关的理论和技术呢，可谓是纷繁复杂。那有没有一种核心技术可以方便的解决我们的并发问题呢？这个问题，如果让我选择的话，我一定会选择管程技术。Java 语言在 1.5 之前提供的唯一的并发源语就是管程，而且 1.5 之后提供的 SDK 并发包也是以管程技术为基础的。除此之外呢， C、C++、C# 等高级语言也支持管程。可以这么说，管程就是一把解决并发问题的万能钥匙。那什么是管程呢？不知道你有没有思考过这个问题，为什么 Java 在 1.5 之前仅仅提供了 Centralize 关键字以及 wait, notify, notify all 这三个看似从天而降的方法。在我刚接触 Java 的时候，我以为它会提供信号量这种编程源语，因为操作系统原理课程告诉我用信号量能解决所有并发问题，结果我发现不是。后来呢，我找到了原因， Java 采用的是管程技术， Centralize 的关键字以及 wait, notify, notify all 这三个方法都是管程的组成部分，而管程和信号量是等价的。所谓等价，指的是用管程能够实现信号量，也能用信号量实现管程。但是呢，管程更加容易使用，所以 Java 选择了管程。管程对应的英文呢是 monitor， 很多 Java 领域的同学都喜欢把它翻译成监视器，这个呢是直译。操作系统领域呢一般都翻译成管程，这个呢是意译。而我自己呢更倾向于使用管程。所谓管程，指的是管理共享变量以及对共享变量的操作过程，让他们支持并发。翻译为 Java 领域的语言就是管理类的成员变量和成员方法，让这个类是线程安全的。那管程是怎么管的呢？在管程的发展史上，曾经先后出现过三种不同的管程模型，分别是 Hessing 模型、霍尔模型和 MESA 模型。其中现在广泛应用的是 MESA 模型，Java 管程里的实现参考的也是 MESA 模型，所以今天我们重点介绍一下 MESA 模型。在并发编程领域有两个核心的问题，一个呢是互斥，指的是同一时刻只允许一个线程范围共享资源；另一个呢是同步，也就是线程之间如何通信协作。这两大问题管程都是能解决的。我们先来看看管程是如何解决互斥问题的。管程解决互斥问题的思路很简单，就是将共享变量及其对共享变量的操作统一封装起来。在文中管程模型的代码化语义这幅图里面，管程 X 将共享变量 Q 这个队列和相关的入队操作 inQ、出队 dQ 都封装起来了。线程 A 和线程 B 如果想访问共享变量 Q， 只能通过调用管程提供的 inQ 和 dQ 方法来实现。 inQ、dQ 保证互斥性，只允许一个线程进入管程。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管程模型和面向对象高度契合，估计这也是 Java 选择管程的原因吧。而我在前面章节介绍过的互斥锁的用法，其背后的模型其实就是它。那管程如何解决线程间的同步问题呢？这个就比较复杂了。不过你可以借鉴一下我们曾经提到过的就义流程，它可以帮助你快速的理解这个问题。为进一步便于你理解，在下面我展示了一幅 MESA 管程模型示意图，它详细描述了 MESA 模型的主要组成部分。在管程模型里，共享变量和对共享变量的操作是被封装起来的。图中最外层的框呢，就代表是封装的意思。框的上面只有一个入口，而且在入口旁边呢，还有一个入口等待队列。当多个线程同时试图进入管程内部时，只允许一个线程进入，而其他线程呢，只能在入口等待队列中等待。这个过程类似于就医流程里面的分诊，只允许一个患者就诊，其他患者呢只能在门口等待。管程里还引入了条件变量的概念，而且每个条件变量都对应着一个等待队列。如文中 MESA 管程模型这幅图里，你可以看到条件变量 A 和条件变量 B 分别都有自己的等待队列。那条件变量和等待队列的作用是什么呢？其实就是解决线程同步的问题。你可以结合上面提到的入队出队的例子加深一下理解。假设有个线程 T1 执行出队操作，不过需要注意的是，执行出队操作有个前提条件，就是队列不能是空的。 而队列不空这个前提条件就是管程里面的条件变量。如果线程 T1 进入管程后恰好发现队列是空的，那怎么办呢？等待啊。那去哪等待呢？就去条件变量对应的等待队列里面等待。此时线程 T1 就去队列不空这个条件变量的等待队列中去等待。这个过程类似于大夫发现你要去验个血，于是呢就给你开个验血的单子，你呢就去验血的队伍里排队。线程 T1 进入条件变量的等待队列之后，是允许其他线程进入管程的。这个和你去验血的时候医生可以给其他患者诊治道理是一样的。在假设之后，另外一个线程 T2 执行入队操作，入队操作执行成功之后呢，队列不空这个条件对于线程 T1 来说已经满足了。此时线程 T2 要通知 T1， 告诉他需要的条件已经满足了。当线程 T1 得到通知后呢，会从等待队列里面出来，但出来之后不是马上执行，而是重新进入到入口等待队列里面。这个过程类似于你验血完回来找大夫需要重新分诊。条件变量及其等待队列我们都讲清楚了，下面再说说 wait notify 和 notify all 这三个操作。前面提到的线程 T1 发现队列不空这个条件不满足，就需要进到对应的等待队列里面等待，这个过程就是通过调用 wait 来实现的。如果我们用对象 A 代表等待队列不空这个条件，那么线程 T1 需要调用 A.wait。 同理呢，队列不空这个条件满足时，线程 T2 需要调用 A.notify 来通知 A 等待队列中的一个线程，此时这个队列中只有线程 T1。 至于 notify all 这个方法，它可以通知等待队列中所有的线程。这里呢，我还是来一段代码再次说明一下。下面的代码实现的是一个阻塞队列，阻塞队列有两个操作，分别是入队和出队。这两个方法都是先获取互斥锁，类比管程模型中的入口。对于入队操作，如果队列已满，就需要等待直到队列不满，所以这里调用了 not full.wait。 对于出队操作，如果队列为空，就需要等待直到队列不空，所以就用了 not empty.wait。 如果入队成功，那么队列就不空了，这时候呢就需要通知条件变量队列不空 not empty 对应的等待队列。如果出队成功，那队列就不满了，就要通知条件变量队列不满 not full 对应的等待队列。在这段示例代码中，我们用了 Java 并发包里的 lock 和 condition， 如果你看着吃力呢也没关系，后面我们还会详细介绍。这个例子只是让你能够明白条件变量及其等待队列是怎么回事。需要注意的是， a wait 和前面我们提到的 wait 语义是一样的， signal 呢和前面我们提到的 notify 语义是一样的。但是有一点需要再次提醒，对于 MESA 管程来说有一个编程范式，就是需要在一个 while 循环里面调用 wait， 这个是 MESA 管程特有的。 HESI 模型、霍尔模型和 MESA 模型的一个核心区别就是当条件满足之后如何通知相关的线程。管程要求同一时刻只允许一个线程执行，那当线程 T2 的操作使线程 T1 的等待条件满足时，T1 和 T2 究竟谁可以执行呢？在 HESI 模型里面，要求 notify 放在代码的最后，这样 T2 通知完 T1 之后呢， T2 就自动结束了，然后 T1 再执行，这样就能保证同一时刻只有一个线程执行。霍尔模型里面， T2 通知完 T1 之后， T2 阻塞， T1 马上执行，等 T1 执行完之后呢，再唤醒 T2， 也能保证同一时刻只有一个线程执行。但相比 HESI 模型， T2 多了一次阻塞唤醒的操作。 MESA 管程里面呢， T2 通知完 T1 之后呢， T2 还是会接着执行， T1 并不立即执行，仅仅是从条件变量的等待队列进入到入口等待队列里面。这样做的好处是 notify 不用放到代码的最后， T2 也没有多余的阻塞唤醒操作。但是呢也有个副作用，就是当 T1 再次执行的时候，可能曾经满足的条件现在已经不满足了，所以需要以循环方式检验条件变量。还有一个需要注意的地方，就是 notify 和 notify all 的使用。前面章节我曾经介绍过，除非经过深思熟虑，否则呢尽量使用 notify all。 那什么时候可以使用 notify 呢？需要满足以下三个条件。第一个呢是所有的等待线程都拥有相同的等待条件。第二个呢 是所有的等待线程被唤醒之后执行的操作是相同的。第三个呢，是只需要唤醒一个线程。比如上面阻塞队列的例子中，对于队列不满这个条件变量，其阻塞队列里的线程都是在等待队列不满这个条件，反映在代码里呢，就是下面这三行，对所有等待线程来说都是执行这三行代码，重点是 while 循环里面的等待条件是完全相同的，所以等待线程被唤醒之后执行的操作呢也是相同的，都是下面这几行代码，同时也满足第三条，只需要唤醒一个线程，所以上面阻塞队列的代码使用 signal 是可以的。 Java 参考了 Mesa 模型，语言内置的管程 Centralize 的对于 Mesa 模型进行了精简。 Mesa 模型中条件变量是可以有多个的，但是 Java 语言内置的管程只有一个条件变量，你可以参考文中 Java 中的管程示意图来加深理解。 Java 内置的管程方案使用简单， Centralize 关键字修饰的代码块在编译器会自动生成相关的加锁和解锁代码，但是仅支持一个条件变量，而 Java SDK 并发包里实现的管程支持多个条件变量，不过并发包里的锁需要开发人员自己进行加锁和解锁操作。并发编程里两大核心问题互斥和同步都可以由管程来解决，学好管程理论上所有的并发问题你都可以解决，而且你会发现很多并发工具类底层其实都是管程实现的，学好管程就相当于掌握了一把并发编程的万能钥匙。最后呢，还是给你留到思考题， Notify 方法在 Hessen 模型和霍尔模型里面都是没有参数的，而在 Mesa 模型里面增加了超时参数，你觉得这个参数是必要的吗？欢迎在留言区与我分享你的想法，也欢迎你在留言区记录你的思考过程，感谢阅读。如果你觉得这篇文章对你有帮助的话呢，也欢迎你把它分享。